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来的《燕尾蝶》啊，词曲创作都是来自阿信啊，包括在五月天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也曾经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而且有些朋友会觉得呢，听到里面的一些很频繁包括短促的这种换气声啊，就会觉得是不是那么梁静茹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会特别吃力，因为毕竟之前是唱那种慢情歌路线的嘛。但其实可能是随着这种录音技术的发展，包括审美的变化，你会发现现在的歌曲呢越来越不在意那么多的这种换气声音了，甚至会保留下来更偏向于一个人真实唱歌的样子。但是在之前，我们倒退到90年代以前的好多歌曲，你是很少能够听到一些非常明显的换气声的。那么这也是一种录音的一个技术，或者说一种流水线制作的变化吧。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歌单当中啊，在今天的直播里面还有更多的好歌。你好，我是思萌。 值得迷惘， 的少年心未凉，找回流浪的真相，刺穿那渐渐的谎。忤逆苍天，正邪之间，是与非，黑白一念间，桀骜少年一世尘烟，不期待你悬一线。 看完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看万物 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嗅觉，看我们越低越甜，我现在越我，一刻不知不觉嗅觉， 嗅觉 You took this open heart of mine, fixed me up and made it right. Lost and cold, but you love me still. Every space I couldn't fill. You give me all I ever needed. Half a heart and you complete it. Part of me I never knew. Oh, I'm only me because of you. I'm only me because of you. Of you, you show me how to love my flaws. Oh no, and the person I never met before. You give me all I ever needed, half a heart and you complete it. Part of me I never knew. Oh, I'm only me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来自英国的一位鲜肉男歌手啊，99年出生的 Me Because of You 啊。最开始呢，他的出道也跟 Troy 也包括这个蒙德一样，是在这个互联网上翻唱然后走红的。后来呢，参加了 BBC 的综艺节目之后脱颖而出，那种就是少年感满满的 MV， 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个清新的旋律，马上圈了一大波的粉丝也好，或者歌迷也好。曾经他的那首 Told You So 是很多很多人关于他的一个入坑必听曲目啊。那我刚刚听到的这样一个清新的歌曲 Me Because of You，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 HRVY 这样的一位歌手的作品放在你的收藏歌单当中。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 You got me round up, around your finger. I do anything to

真以为他乌云密布，想哭的时候伤我依然。若昨天太沉重，对未来有困惑，此刻你说 It's OK。 如果想哭，呜呼就哭吧，肩膀借我，都因为你陪着我一起唱起那首歌。我们笑着说着那些难忘的片刻，不怕夜太深，重温那道月色，像一朵弯弯的月，它眯着眼笑。 Now

watching every night get colder. You're moving on, you say, here I stay. I'll take this pain, yeah.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我们在这周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冬季运动的一些好处，包括这方面的一些科学研究啊。首先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冬季更适合健身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低温环境更适合用来提升的是户外的有氧运动表现。根据英国阿伯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示呢，通过对四名男性在 3.6、10.5、20.6 和 30.5 的摄氏度的骑行运动表现的研究当中发现，在相同强度的有氧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温度就是 10.5 摄氏度，几乎就是啊我们现在北京这边的早晚的温度差不多了。那么之前呢，像这个基普乔格以1小时59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2小时之内完成马拉松比赛的第一人。在这背后啊，也跟这个比赛地点维也纳10月份的平均温度在10摄氏度是有很强烈的关系的。那么当我们再去究其原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在这个 ACSM 发布的一本运动指导手册里面就曾经分析过啊，即使是这个室温状态下，皮肤表面是需要较大的血流量来帮助排解体热的，这将会造成呢心输出量的分流，进而提升了体内的核心温度，使有氧运动更具挑战。 OK， 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么关于更多运动方面的建议以及冬季运动的一些建议呢，我们会在本周其他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We live like rock stars, dance on every bar. This is who we are. I don't think we'll ever change. They say just grow up, but they don't know us. We don't give up, 'cause we're never gonna change. Stay, won't you stay forever? Stay, if you stay forever.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能是什么，口水碎碎念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还哽咽在喉咙。你的气演得好弱，你的招数有好久， So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iting for。 早就该自首，相思了太多。瞳孔缩放掩不住爱情的寂寞，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